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第十八章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在以色列地区内，你们有这样流行的俗语说，祖先吃了酸葡萄，儿子孙的牙酸倒，这话有什么意思？我指着我的生命启示，悟主上主的断语，在以色列绝不能再容许这俗话流行。所有的生命都属于我，祖先的生命与子孙的生命全属于我，谁犯罪谁丧亡。一个人若正义，必行公道正义的事，他不上山吃祭物，不举目瞻仰以色列家族的偶像，不侮辱敬人的妻子，不接近经期中的妇女，不欺压任何人，清还债户的抵押，不抢劫使给饥饿者食物，给赤身者衣穿，不放重利，不取息金，使自己的手远避邪恶，在人与人之间执行公正的审断，遵行我的法度，谨守我的诫命，行事忠信，这样的人才是正义的，必得生存。物主的断语，倘若这人生了一个儿子，性暴好杀，只行这类的事，对上述的事不但不做，反而上山吃祭物，侮辱敬人的妻子，欺压贫穷无告的人，抢劫不清还抵押，举目瞻仰偶像，行丑恶之事，放重利取利息，这样的人绝不能生存，因为他行了这些丑事必要丧亡，他的血债必由他自己来付。倘若这人生了一个儿子，这儿子虽看见了他父亲所行的一切罪过，但考虑之后即为依照去做，不在山上吃祭物，不举目瞻仰以色列家族的偶像，不侮辱敬人的妻子，不欺压，不索取抵押，不抢劫使给饥饿者食物，给赤身者衣穿，使自己的手戒绝邪恶，不取重利和利息，谨守我的法律，遵行我的法度，这人必不因他父亲的罪而丧亡，必得生存。至于他的父亲，由于暴行抢劫，在自己人民中从未行过善，看，他必因自己的罪而丧亡。你们或问，儿子为什么不承当父亲的罪过？因为儿子遵行法律和正义，谨守了我一切法度而一一遵行，他必得生存。谁犯罪，谁就该丧亡。儿子不承担父亲的罪过，父亲不承担儿子的罪过。一人的正义归于一人自己，恶人的邪恶也归于恶人自己。若恶人悔改，愿你所犯的罪过，遵守我的法度，遵行我的法律和正义，必得生存，不至丧亡。他所行的一切邪恶必被遗忘，他必因所行的正义而得生存，我岂能喜欢恶人的丧亡？物主上主的断语，我岂不更喜欢他离开旧道而得生存？若一人离弃了正义而行恶，一如恶人所惯行的丑恶，他岂能生存？他行过的正义必被遗忘，因为他背信违约，犯了罪过，必要丧亡。你们或说，上主的做法不公平。以色列家族，请听我说，是我的做法不公平吗？岂不是你们的做法不公平？若是一人离弃正义而行恶，因而丧亡，是因为他所行的恶而丧亡。若恶人远离他所行的恶事而遵行法律和正义，必能保全自己的生命，因为他考虑之后离弃了所行的一切恶事，他必生存，不至丧亡。若以色列家族还说， 雇主的做法不公平。以色列家族，是我的做法不公平吗？岂不是你们的做法不公平？以色列家族，我要照个人的行为裁判你们，雇主上主的断语。你们应回心转意，离开你们的一切罪恶，避免他们再做你们犯罪的绊脚石。由你们身上抛弃一切得罪我的恶行吧。你们应改造一个新心，一种新的精神。以色列家族，为何你们偏要丧亡？因为我不喜欢任何人丧亡。雇主上主的断语。你们回心转意吧，你们必得生存。